小霸王。有个小朋友，他的名字叫……哎呀，我想不起他叫什么了，只知道大家都叫他小霸王。他为什么叫小霸王呢？因为他很霸，就是不讲道理，什么都得依他，由他说了算。要是办不到，不依他，他就会哭，就会闹，就会跟你打架。你说他霸不霸？有一天，小霸王在外面玩，看见一家店门口停着一辆小孩坐的手推车，车上坐着一个穿花衣服的小女孩，车架上放着一只塑料做的不倒翁。小女孩把它推来推去，玩得很起劲儿，不倒翁笑眯眯，可和气呢。小女孩的爸爸不在身边，大概在店里买东西。小霸王走过去，看看不倒翁，觉得挺好玩，拿过来撒腿就跑。小女孩吓了一跳，大声哭起来。小女孩的爸爸听见哭声，赶紧出来，一看，车架上的不倒翁不见了，前面有一个孩子拿着不倒翁在跑。他大叫一声：“你怎么抢人家东西？”就追了上去。可是小女孩哭得更厉害了，她爸爸没办法，又回过身来，推着手推车去追。小霸王听见后面有人追，跑得更快了。这条路上正在挖沟，沟旁边堆着许多挖出来的土。小霸王慌慌张张跑上了土堆，想跳过沟去，没想到一下子跌在沟里，一松手把不倒翁抛出很远。他昏昏沉沉的，只听见一阵笑声，眼睛一看，哎呀，那个不倒翁变大了，变得比他大好多，正摇晃着身子在笑呢。小霸王生气了，大声说：“你笑什么？我笑你小霸王今天摔了个大跟头。”不倒翁还在笑：“不许笑，再笑我就揍你，把你揍得稀巴烂。”小霸王说着想爬起来，可是他一点力气也没有，怎么也爬不起来。要把我揍得稀巴烂，哈哈，别说大话了，说大话嘴要变大的。小霸王用手一摸，嘴真的变大了，大到连上耳朵根了。他气得瞪大眼睛盯着不倒翁：“别瞪眼，别瞪眼，眼会鼓起来的。”小霸王一摸自己的眼睛，真的鼓起来了，想合也合不上。他又急又气，哭着嚷：“你是个老妖怪，老坏蛋，你对老人很不尊敬。”不倒翁还是笑着说：“开口骂人会变成哑巴的。”小霸王还在骂他，可是骂出来的话不像话，只是发出咕咕咕的声音。哎呀，小霸王变成一只癞蛤蟆了，大眼睛，阔嘴巴，浑身都是小疙瘩，样子难看极了。他又害臊又难受，他想，我还是回家去吧。他一蹦一蹦往回走，路上还得小心别让人家把他踩死。他蹦了好半天才蹦到家门口，已经到了吃午饭的时候了。他觉得两条腿又酸又痛，肚子饿得直叫，总算到了家。外屋没有人，奶奶在厨房里烧饭。他叫了一声奶奶，可是叫出来的声音却是咕咕。奶奶耳朵有点聋，没听见。他真想大哭一场，可是哭不出来。你见过有癞蛤蟆大哭的吗？他蹦到奶奶脚边， 使劲地大声叫：“锅锅！”奶奶这才看见了他，大叫起来：“ 哪里来的癞蛤蟆，又臭又糟呢！” 他踢了一脚，癞蛤蟆翻了几个跟头，落到墙角边上去了。奶奶端着菜出了厨房，放到屋外桌子上，嘴里咕噜着：“ 哎，怎么我家宝宝还不回来吃饭？这几样菜还不知道他爱不爱吃呢。” 锅锅！癞蛤蟆又跟上去一个劲儿地叫。奶奶低头一看，生气了，一把把他拎起来：“ 真讨厌！” 说着就把他扔到窗外去了。小霸王从土堆里醒过来，只见他旁边围着许多人，原来他摔昏了。小女孩的爸爸正把他抱起来，连声问他：“ 摔痛没有？摔痛没有？” 再一看，那个不倒翁正在他不远的地方对他笑着摇头。他还是那么小。 谢谢您，我没摔痛。 小霸王低声说，赶快溜回家去了。 金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